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利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共同交流学习关于冰壶这个项目的观赛礼仪以及注意事项。作为7个大项之一的冰壶，那么分男子冰壶和女子冰壶以及男女混合。所以说这个冰壶比赛呢，它有很多的看点。冰壶呢也把它称为什么叫制冰壶、冰上溜石啊，这等于都是说的是冰壶。那么也可以说就是它的一大特点啊，就是冰壶就是掷出手以后可以通过本方或者是对方来扫冰改变冰壶的运行轨迹。哦，我这样一说相信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原来用这个扫冰的这个目的是想让怎么样改变冰壶的运行轨迹。那么我这一方是我这个球这个壶是我这方，那么它投出来的，那么我就一定是怎么样想让它进到大本营，离这个大本营更近一些。也就是说这项运动啊，不仅是靠体力，那么还得靠智力。也就是说我们也经常把冰壶这项运动称为叫什么冰上的国际象棋啊，象棋嘛它是智力运动，那么冰上的国际象棋那就难上加难了，不是说我坐在那儿我靠智力就可以取胜的。那么还有对手呢，你是想让你这一方的壶怎么样离大本营远点更近，那么对方呢是想让你离得更远，甚至怎么样我在制这个壶的时候我能把你在这个大本营里边的壶我给你再怎么样给你打出这个远远的，离这个远点越远那么等于怎么样，所以说是靠智力的。整个的这项运动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不仅是靠这个体力，我们还得要靠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它呢是动和静的结合，也说在比赛中呢每一壶啊，每一壶的这个投掷都是个人以及全队技战术的一个意图构思与决策的体现。那么就是说在场上他不是说我先告诉你我要怎么做，实际上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子做我同伴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这么做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等于什么，也就是说这是配合，那么一定是怎么样日积月累的，也就是说天天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练习，那么才可以达到这种默契的。因为它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体，所以说运动员那么他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可以说都是冰壶运动的静啊，安静的静。同时冰壶运动也 极具有动感。为什么说静与动的结合呢？它看上去很安静，但是它也有动感，就一次强有力的大的击打，一次技术与力量完美结合的甩打，一次次高声的 Harry Harry， 我们经常在比赛当中就可以听到啊，就是那个冰壶比赛 Harry Harry， 不管是对方还是本方，那么可能都会不停的在高喊。为什么？快呀，因为我在扫冰的时候啊，扫冰因为那就是需要快，所以说那个运动作那非常非常快。大家平时在比赛场上，我们通过转播那就可以看得见，大家有时候觉得扫冰的队员那就玩命了。所以说这就是动和静的结合。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取与舍的结合。取呀、啊、获取嘛，我们都说舍得啊，你要想得先舍啊。那么冰壶这项运动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也就是说他这项运动的目的在于什么？最终使得乙方啊冰壶搅对方的，就是自己的这一方的冰壶和对方的这所有的冰壶，这都更接近这个大本营的中心，这就叫取啊。谁都是双方都是这么想的啊，都希望自己那个这个壶离这个大本营的中心点最近。那么都能做到吗？当然不可以。所以说得分的队在下一局，那么他就是什么？是先手。而先手的队伍在竞赛中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保留后手而主动放弃得分，这就是冰壶运动的舍。因为冰壶比赛它是要大循环的，赛制是这样规定，那么也就是每两个队都得要在一起交锋一次。那么最终这两个队伍比赛，也就是说哪个队赢了哪个队输了，这是我们普通百姓我们经常说的赢了还是输了，也就是胜了还是负了，那么这一场比赛要打十局。也就是说冰壶比赛那是一个体力的较量，那么不仅是运动员这个要有一个好的体力，我们观众呢，我们到那儿去这一上午我们还得提前入场，我们还得怎么样，最后有序的退场，还得缓慢的行走，还得按照规定的流线退场，入场前还得安检，那么怎么办？所以就说什么，我们也对观众我们这个体力的要求也不低。那么在这个冰场里边啊，又不能随意的走动，又不能我想站着就站着，我想坐就坐，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平时我们也得练啊，我们不是天天练坐功，我们最主要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体能练上去。所以就说什么，这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十局基本上要打一上午，也就是半天儿。那么据我所知，这个冰立方它现在是四条冰壶专用道，那么四条专用道就同时比，也就是说八支队伍都能取出这个胜负。那么也就是这一场这半天儿可能就是这两支队伍就在这条冰壶道上就干上了。你想想，你当那个观众，我看一会儿我腰不行了，看一会儿我这个颈椎又不行了，看一会儿我这肩周炎又犯了，那怎么办？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个运动员需要他这个体力智力，我们这个观众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体力，我们还得需要我们这一个心力。那么这个取与舍，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垒与对，因为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也是一个冰壶队，既是一个合理，就是一个合作默契的一个团队啊。刚才说了，那我每掷一个球，那这个球一直在这个壶它一直在运行当中，那么我在原地不动，你其他那些队友们，那我不能一直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擦什么时候不该擦，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完全是凭默契。我看这个，我就他在那没出手之前，我就知道他这个出手，这个打这个垒，这个壶投出来是想要干什么的？是想要把对方的那个壶给他打远，还是想给他打近，都挨在一起，然后等待下一个壶 把它全部冲出去，还是想要干什么？这个完全等于就是靠配合，配合还是怎么样，无声无息的。那么你在场上，他在那边配，那么你在场上观赛的时候，你不停的叫喊，那是听你的还是看队员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要保持安静呢？让你安静的时候你别呐喊，让你鼓掌的时候你别吝惜，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观众，那么他也是一道风景线。那么咱们平时就在电视转播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有的时候看观众的那种表情，观众那种动作，是不是有时候都上镜啊？对呀，摄影师啊，或者是那个媒体呀，他也会捕捉啊，因为这也是一个区域，这也是一类的客户群啊，都是在比赛场地的。所以说我们观看冰壶比赛，那么冰壶运动所展现的垒它的特点，我们对这个项目我们了解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越看越有劲儿？你别说三个小时，你就五个小时，我不吃不喝我也能坚持下来，因为什么？我有这个体能体力的储备，我有这个基础，而且我对这个项目我有热情，我对这个尤其是中国这个女子冰壶队这个团队，那么怎么样，那么我有感情，所以我一定要到现场。所以说我们在观看现场这个冰壶比赛的时候，那么可以将冰壶不同垒次运动员的特点，我们都可以依次归纳为：一垒是什么？投，啊，二垒呢是打，三垒综合，四垒核心。那么等于都有它的分工，有它的特点。所以说冰壶运动它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冬奥会集体项目。那我说了要斗智斗勇啊，那么他们之间不说话，有的时候一个击掌或者一个拥抱，一个拍打，一个眼神，那么全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们观众应该怎么做？自觉维护冰壶赛场上的气氛，为比赛双方加油鼓劲。那么有一方弃权了，那一方再有本事你也显示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奥林匹克精神不是最后比的就是谁输谁赢，我们比的是什么？我们传承的是什么？是让更多的人参与，是能让更多的人怎么样参与到不同的运动项目当中来，然后让我们养成运动习惯，让我们懂得规则，让我们运动生活化。所以说让全人类，让所有的人都于怎么样，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健康。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那么杜绝观赛过程当中的不文明行为，哪些属于不文明行为？所以说我们怎么样也可以自己把不文明行为我们列出来，就跟平时我们比如说过年了过节了，我们家里边聚会亲人都要回来了，我们列个菜单，凉菜这一列，热菜这一列，甜品主食等等，我们把我们这些观赛礼仪我们介绍，先把这个文明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怎么样我们列出来，那么不该做的我们也列出来，哪些是你都已经对你来说不用约束不用学习你就能自觉做到的，那么我们用排除法，最后剩下的那些那么我们就专门攻克它。这一点我都不知道还不可以，或者这一点明明可以但是我心里不懂，某就要去学习。所以说我们学习，我们任何一项学习，我们任何一项工作，包括生活中的任何一项元素，实际上怎么样它都是有方法的。我记得在每一次的这种学习交流授课当中，我都要强调方法，都会强调方法的重要性，都会强调掌握方法，也就是说运用方法，那么就是说找对方法它是最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依然在重申，也依然在强调这个方法的重要性。那么特别是严禁在这个冰壶比赛场地当中使用闪光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知道，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忽略。就比如说我们平时上课，给学生上课或者开会，我们都一再强调，因为这个等于都是常态了。我们现在觉得手机不能离手，那就是怎么样真正体现手机的运用和它的价值。我们到哪儿去怎么样，你没带手机你进不去，因为要看你的健康码。我们有的时候不带钱包，以前的话说出去旅游四个就是四个叫什么伸手要钱啊，要带钱包、身份证、手机。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只要手机在手，我不用钱包，我的钱包、我的卡、我的折全在我这手机里头呢。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诚心不想做，只不过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和意识。那么经常以前在这个学习或者开会培训当中，那么每次在开场前，那么所有的老师或者相互之间都在要求和提醒，但是每次都还依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就听见手机不停地在响。而且有的年龄大的人怎么样，半天掏不出来手机啊，在好几层的兜里边，尤其冬天的时候啊，一层一层，等到大家周围的人不停地在对他怎么样谴责，或者是目光谴责、语言谴责、行为谴责，那么他越着急怎么样，手机越掏不出来，最后掏来掏去的没在兜里，在包里呢，然后又去包里找。其实那个时候怎么样，铃声越来越响。那你这样等于是怎么样，不就是等于这个对整个观赛，那就是什么，你这个破坏了整个的这个赛场的这个气氛了。也就是我们严禁这样做的，然后怎么样，那么你等于还都没有杜绝啊，没有杜绝。你就换位一下，如果你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能觉得哎呀你这想的可真好，我原谅你了，下次估计你就不想了。我觉得我们有这种境界的人还不是太多。首先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讨厌呢，所以你会觉得什么，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观众，你觉得怎么样，他不称职，甚至怎么样，他做的不够。实际上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是张三李四，不管是谁，他都是我们中国的观众，都是我们北京的市民。所以我想，因为我们不是全职，不是专职，我们平时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工作、家庭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我们。那么你学一遍可能怎么样，你还记不住呢，即使你记住了，到现场的时候你可能还运用不上呢，那么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早早的提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提早动手，提早去准备，然后我们多多去演练。那么我们把这种行为变成自觉的行为，而且怎么样，通过冬奥会，通过观看冬奥会，那么把我们自身，把每个人的这个自身的这种修养内涵境界都提升一步，那么这不就是可以说额外的收获和额外的惊喜吗？那么我想，不是你自己需要的，你家人也需要，你的团队也需要，我们国家更需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观看这个比赛的时候，那么这比赛时间又长，观看冰壶比赛的观众，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那么在冰壶场地里面，首先是怎么样，要做好保暖防护啊。所以说不用我说，你根据15个项目，你把共同的观赛礼仪需要注意的你梳理出来，把它特有的我再把它梳理出来。所以这不就是学习的方法吗？那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和方法，但是他一定有最好的适合你本人的方法，那么一定有这个方法适合所有人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找这些方法。那么这个是冰壶比赛，那么都是在北京的这个赛区啊进行。那么除了这个冰上项目，那么雪上项目呢，雪上项目的话呢，也说大部分的雪上项目都是集中在张家口这个赛区。那么张家口这个赛区的项目太多了啊，因为张家口你看，我们为了这个冬奥会又给它修高速公路，又给它修高速铁路。那么现在的话，原来那个呼和浩特到北京来，大家都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这个坐火车，因为时间太长，都愿意什么自驾， 自驾可以走高速。那么现在的话呢，两个多小时啊，高铁从呼和浩特就到北京。那么我们这条打通这条这个铁路沿线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了，这是实现京津冀整个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国家的战略。我们都说了，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这种是这个整个的这种高铁高速也好，我们这高铁的话，我们是八横八纵啊。我们这几年我们整个国内的高铁发展的多迅速啊，尤其是铁路沿线。那么这个除了到了这个张家口以外，它不是终点，到内蒙。内蒙那边最后的时候，兰州啊，就是京兰高铁。我们不举办冬奥会，我们也要修这条京兰高铁。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先把这堵先修通了。所以说，到内蒙，到兰州，这就是我们的一条命脉，啊，一条西部的命脉。那么，这个无论是高速也好，高铁也好，我们都实现了国际奥委会我们对它的这个这个。两个赛区之间的承诺啊，一个小时之内抵达，现在做到了。那么我想我们到时候坐着高铁去看雪上的比赛，比如说越野滑雪啊这个项目，那么我们都看的太多了。为什么说越野滑雪啊？那么等于它怎么就跟马拉松一样啊，那么等于它这个真是拼体力啊，除了会滑雪以外，你这个体力不行，那么你也完成不了这个超长距离的这个滑雪比赛。所以说有的运动员那么在这个越野滑雪比赛到终点的时候，那直接摔倒在地啊。为什么？他的体力透支啊，到时候他已经撑不住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运那个观赛经常就是越野滑雪就在终点，因为平时那沿途的话他速度也快，然后的话呢距离又长，那我选没法选择到底在哪个观赛点看啊，所以一般的等于都会集中到什么终点来看，能看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们能看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怎么样的一种意志品质，那么在到终点之前他就能坚持，你别管他是咬牙还是咬嘴唇，他就能坚持。但是怎么样到了终点以后怎么样他就无法坚持，因为什么？他这个就是意志品质。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亮，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越野滑雪就跟马拉松一样啊，它这个真是拼体力啊，除了会滑雪以外，你这个体力不行，那么你也完成不了这个超长距离的这个滑雪比赛。所以说有的运动员那么在这个越野滑雪比赛到终点的时候，那直接摔倒在地啊，为什么？他的体力透支啊，到时候他已经撑不住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运那个观赛经常就是越野滑雪就在终点，因为平时那沿途的话他速度也快，然后的话呢距离又长，那我没法选择到底在哪个观赛点看啊，所以一般的等于都会集中到什么终点来看，能看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们能看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怎么样的一种意志品质，除了看技术看冲刺还要看风景啊，因为整个的这个越野滑雪比赛场地那么风景太壮美了。冬季的时候2月份，整个崇礼这一带它海拔又是在1000到2000之间，那么它那个本身又有山地又有起伏，那多漂亮啊。所以说这个比赛经常有的时候在比赛的当天就会遇到降雪的天气，那看着飞舞的雪花啊，漫天飞舞，你呢又在一个现场又亲临比赛，而且队员们穿的那个服装，那么滑雪服大家是知道的，包括雪板，包括他的头盔，包括他的手套，包括他的这个手杖，那都是五颜六色的。所以说可以说着着艳丽比赛服装的运动员在山间相互追逐起伏跳跃，那你就去想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所以说你不是一种享受吗？你能就仅仅去看比赛，那你这个收获太少了。所以说观看比赛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我又坐高铁去的，那么我们这个京张高铁是什么？我们这个八达岭车站都在地下，不山洞那个等于都是地下100多米，那不仅享受 5G 的速度，而且的话怎么样，它这里边的这种湿度温度，那么所有的一切能一样吗？而且可能这个比赛这个场馆它的这个洗手间它的这个清洁的这个用水都是中水啊，这绿色奥运，那么可能它都没有那种就是什么暖气啊空调啊，都是高智能的，那么你不想去感受一下吗？它也许等于都是用着什么这个山间的雪水让它融化了以后，然后我经过循环过滤，我最后可能都是用的是什么太阳能，所以说完全真正是一种另外的一种体验。那么你不期待，你不去现场，你总是听别人告诉你的，或者是你通过一些资料文本资料你自己想象得到的，那么和你真正现场去体验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对一些雪上项目的这个尤其是长距离的雪上项目的一个观赛，那么也有它的特殊要求。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在安全护栏外观看比赛，它是有护栏的，这是必须的，而且不能在比赛中来回的走动，因为比赛结束以后我们要有序的离场，因为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对于影响运动员的滑行或者造成一些伤害事故，那么你想你是不是作为终身的这种遗憾或者是自责呀？所以说我们观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助力，我们是给运动员给他提供支持的。所以说要求我们文明观赛，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和所有表现良好的运动员加油鼓劲儿的。那么有的还那种，哎呦，我兜里比赛的时候我就喜欢吃瓜子儿，我就喜欢吃开心果，就喜欢吃带壳的，那怎么办？ 反正穿得多，我一包我放在里边的口袋里，那么大的一片场地也没有谁能发现我，我到时候我就怎么样，休闲的时候或者我无聊的时候我就吃一把，把果皮怎么样，反正这么大的地方呢，又有这么多的雪，我就随处扔扔，别人也看不见。你想想，你也这么做，他也这么，所有的观众都这么做，那么这个雪最后它也是要融化的，一旦雪都融化了以后，那么是不是满赛道周边全是我们观众扔的垃圾呀？那个时候你又开始破口大骂，这是谁干的，这么不文明，实际上就有你的贡献。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文明观赛，那么文明观赛的内容太多太多，那么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考，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梳理，需要我们认真的怎么样去执行，这就是今天的动机和目的。那么不仅为了冬奥会，我觉得冬奥会是契机，是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所有的市民，让我们所有的国民怎么样都能真正的感受和体会以及提升，这是最终的目的。那么在比赛中，可以说我们不得与裁判员或者任何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任何形式的谈话，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北京奥组委工作，也是负责一个竞赛团队的工作。这都十多年过去了，可以说一想起来，那天我们跟那个原来的那些队友，那个就是这个团队的朋友们，我们一起交流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呀，十多年过去了。那么我们也是一直在回味，因为什么，经历的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有啊，保洁员他也是要佩戴胸卡的，没有胸卡他也是不能进到甚至卫生间他去做保洁工作的，所有的人都是最后要经过注册的，在册人员才可以进到你的工作的那个岗位和区域当中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经常那到比赛那么长时间，我们能不去洗手间吗？我们有的可能没带吃的，或者是我这个时候饿了，我可能还要到这个观众的售货亭去啊，买一些那个食品。你这都是怎么样，都会和相关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那我觉得没有必要的这种交谈我们就是不做，因为什么，你会分散他的精力，你会占用他工作的时间，那么就影响他的工作质量，这也是观众该做的。所以包括有一些询问，有时候那种一看我这个问问成绩吧，或者是问问这个相关跟比赛无关的吧，这些都是我们观众不需要做的。还有就是如果有兴趣拍摄整个比赛现场啊，想去拍一拍，一定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因为有的一些摄像的器材呀，以及装备呀，那么你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会带一个大长焦，那你带长焦，或者我还有一个短焦，我要把这个换一个镜头，或者是我这个电池没有了等等，你所有的个人的物品你都不能影响比赛。所以说这些需要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啊，这个是那个越野滑雪。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除了越野滑雪雪上项目，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就是跳台滑雪。那么相信跳台滑雪有的朋友可能会更感兴趣。那么跳台这项运动的话呢，那么起源有的时候等于都是有一些说所谓的传说，那是有故事的。也说跳台滑雪原来最早说是为了惩罚犯人呢，怎么样惩罚犯人啊，就是犯人那么有几种啊，那么他就处于死刑的犯人怎么办，要么就是怎么样绞死他，要不然砍头，要不枪毙，多种刑法。那么谁也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怎么办，让他自己去死。怎么死啊，让他从那个悬崖上跳下去， 你自己摔死，因为你自己犯的错误。那么有的这个犯人他就会想啊，我怎么样子跳下去能不死，哎，他就动脑筋了，怎么样子跳下去摔伤了不怕，只要不死就行。那么怎么样，他就想着他把脚上他带个大板子，哎，绑上板子的话呢，等于他的脚腿就长了，那么腿长了的话也许就能碰到一些障碍物，碰到障碍物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缓冲，那么多碰几处障碍物，一直在碰到这个山崖底下的时候，那么他始终在处于缓冲的状态，即使是骨折了擦伤了命保住了。所以说最后也就告诉他，只要是你跳下去不死，不管你是怎么跳，哎，那就怎么样减刑。所以说给他这样的一个活命的机会，所以说这是有历史故事，是有传说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考证呢？没法考证，现在我是没法考证。所以就说我们去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起源，每一个项目它是很有意义的。那么久而久之，哎，觉得这个跳下去的犯人都不死，那么怎么办？我想办法，我把它变成一项运动。所以说慢慢的怎么样就变成了一项滑雪运动，然后怎么样变成跳台滑雪。那么有出发台，有空中路线，有规定的这种雪板，有规定的动作，最后慢慢的怎么样，大家就形成一种什么，哎，娱乐休闲运动的项目了。久而久之我们就演变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竞技的雪上项目，那么还列入到这个冬季奥运会了。所以说运动员以滑雪板为工具，他是不持雪杖的哦，我们这一点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滑雪大家都知道，一说滑雪一定是持雪杖的，那么跳台滑雪是不持雪杖的。大家想一想，它在空中有一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持雪杖的话，万一雪杖它有一点点的这种干扰，或者雪杖如果碰到了雪板，因为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上体是前倾的，也就是说它的雪板的后边是翘起来的，因为它为了保持平衡，所以说他这个双手等于也都是要分开的。所以说跳台滑雪是不持雪杖的。那在专设的跳台上这个以自身的体重和通过助滑这样的有一个坡，那么获得的速度，然后他就腾空，这样子是非常刺激也非常惊险的。所以我们在现场看这个跳台比赛，那么就是什么赏心悦目啊，可以用这个词。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跳台滑雪这么样子这样一个项目，而且的话它就是又这么精彩，而且比赛的这个结果也不确定，平时可能训练的挺好，那么到比赛的时候呢，那么可能由于心理我还紧张，或者是这个观众在旁边突然有谁发出一声尖叫，那么对选手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刺激。所以说要求我们观看这个跳台比赛的时候，我们等于都是什么提前入场，在指定的区域内观赛，这是必须的。而且怎么样，观众观赛的区域不要手持较大的一些旗帜，有的时候可能在那挥舞啊，你想引起这个运动员或者其他人的注意啊，那么是不可以的，因为会影响运动员比赛，因为他是在高空中啊，他是在空中然后最后要落下来。所以说你在那个观众区域里边你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儿，那么一定对他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特别是运动员开始比赛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因为裁判他是要有发令的。所以说在他跳出好成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再给他掌声。那么跳台比赛结束的时候，因为都会在现场马上就举行颁奖仪式，那么我们观众呢就在颁奖结束以后啊，我们跟他一起啊，因为这个尽管比赛结束了，但是那个颁奖那个也是非常庄严的。所以说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我们再有序的离开，这也是对运动员的一个极大的尊重和最后的陪伴。高山滑雪啊，这个项目的话呢，为什么说高山滑雪啊，那么这个项目它危险性极强的一个项目，是高危项目了。那么这个项目呢是在延庆这个赛区，高山滑雪呢是在越野滑雪的基础之上啊发展而成的，也就是说整个滑雪的运动呢它算是精华， 它是起源于中欧的，也被称为这个阿尔卑斯滑雪，或者是山地滑雪。那么高山滑雪呢，可以说它的速度和技巧，整个比赛当中是这两项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运动员呢，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它是左右盘旋呢。我们可以看，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奇门嘛，叫左右盘旋回旋这个速降，我们感觉特别的那种粗犷，或者是感觉不是很儒雅，因为什么，它就是这个项目的特点。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粗犷中不失儒雅啊。有的人说这项目不好，因为什么，幅度太大，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可以说也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那么我们有关注的优秀运动员的一个滑行啊，我们还可以这个要了解这个制胜的这个关键因素在哪里。就说高山滑雪，因为它有这个就是速度类的，算是速度类的项目嘛，而且的话呢那个难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在保证正确通过奇门的前提下，运动员他追求的是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比赛，它是计时的，它有固定的这种雪道，那么滑行的速度和滑行的线路控制，那么可以说尽管雪道是固定的，但是因为它这个有难度，所以说运动员怎么样来控制它，这个是制胜的关键。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些相关的知识点，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跟随运动员，我们在整个比赛场地当中，就是说能和这个项目，能和这个选手能融为一体，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再一个就是做好准备啊，就是安全的观赛吧。因为高山滑雪呢，它这个项目本身的特点，线路长啊。为什么说从越野滑雪过来呢？它线路长，就是落差这个高度还大。我们在延庆啊，那个小海坨是在北坡修建的。为什么在北坡啊？因为北坡的话，它日照时间短，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都在南坡的话，那么光线照得太强。那么整个雪场的话，因为历届的冬奥会可以说这个雪场造雪来完成这个比赛，这个等于都是成为这个固定的模式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为了减少这个雪这个融化，因为雪这个一旦它这个温度一高，那么有一些融化的这种迹象，那么等于就不能完成比赛了。所以一般的呢，等于都是在城市周边的山区。所以我们就当时选这个项目这个比赛的这个地点的时候，那么也是经历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曲折这样的一个环节。这个项目的话呢，它有试滑员，还有这个现场的这种安全急救员等等。那么你既得懂滑雪，而且你这水平还得高，要不然你上不去啊。因为救援的时候不是说我把这个选手给他拽下来给拖下来就行，本来他没那么重，但是的话呢，你不懂得医疗救援，你只会滑雪，那么你这个鲁莽施救，最后的时候也会导致他二次受伤。所以说要求这个所有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和保障人员，那么等于都是跟普通的项目还是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这个高山滑雪，那么就是确实有它的难度。那么我们如果要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要统一安排。所以说比赛开始前，有的是有观众坐席，有的是站位，那么我们等于都得要按照这个规定啊，不能来回的走动，就一定是在护栏外边，更不能随便的去扔东西，尽管是在室外而且那么空旷。所以说比赛中不能和这个裁判交谈，这也都是作为我们雪上项目的一个观赛礼仪的算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如果有兴趣啊，你拍摄呀或者是什么的这个照相啊录像啊，这些还是要按照规定来执行。实际上这个15个分项，那么要说一一的详细的介绍，那么我觉得别说一个半天儿，就一周可能把这个15个分项全部介绍完也未必把每一个点都涉及到。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接下来有共同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自学也可以结伴去学习。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希望 在这个奥运会冬奥会开幕之前，我们能把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我们有所了解和掌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延庆这个赛区的另外一个项目，叫雪车。为什么要介绍雪车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有故事的。雪车呢，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也是情有独钟啊。为什么？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呢，我的一个研究生今年毕业了，他非常幸运啊，现在就是考录到上海体科所了，在20多个竞争对手当中，最后是排名第一，就准备到上海体科所去入职，也是非常理想的工作。当时他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是专门就是研究，2022年冬奥会雪车，就是那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后利用与开发，啊，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雪车雪橇中心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任何一个场馆，我们在建大型场馆是为了比赛建的，但是绝不仅仅就是为了比赛。那么赛后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奥运会4年才玩16天，那么我们这个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投入在16天里边，最后的时候就成为废墟吗？也就是说，大型赛事场馆啊，这个赛后利用开发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所以我们要研究它。研究什么？就是想怎么样子在赛事以后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能，能让它的功能最大化，能为我们的这个大众服务，能面向百姓开放，不仅能继续承接大型比赛，完成相关的一些赛前的训练，那么更主要的是什么？面向我们百姓，因为我们这个大众的需求是最多的，是最永久的，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它。这个是我对这个项目的这个情感之一。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儿子啊，他现在就在国家雪车集训队，他不是运动员，他也不是主教练，他是什么？他就是为这个运动队服务和保障的工作人员。所以说正因为有这两个情节，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有必要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所以说雪车这个项目又称有舵雪橇，这个项目它是在延庆，那么我们到现场观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雪车这个项目它非常快啊！我儿子记得回来他就跟我说，妈妈，去年我们到这个赛场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替代雪车的一个雪车啊，替代雪车的雪车是什么？就是为了以后赛后利用给大家开放，那个的话呢时速是慢一点，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这个雪车时速可以最高达到100公里啊，就是那个时速达到160，那非常快呀，所以说那也很快就从起点到终点啊。那么我也特别期待这个项目。延庆从北京这个赛区，那从北京这个清河高铁站20分钟就到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可以很方便的就抵达这个赛场，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到赛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共同的坐着高铁或者就是开着自驾啊，走高速，我们到延庆这个赛区去观看这个雪车以及雪橇还有钢架雪车的比赛，他们都是在延庆这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共同使用一个赛道。我这个培训主讲的内容呢，那么就到此结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和交流学习，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光芒把世界照亮，你我大不一样，生命本不平常，所有梦想与希望像浪花激荡， 因为爱，当蝴蝶选择远方，也能拥有飞过沧海的翅膀。 爱有力量，